到你。 我现在是一个保安同志，原来一个岗上是有三个人，现在呢就是变成两个人了，一天要值12小时班，我现在分到夜班了。啊，夜深人静的时候难免会想起家里头吧，不过人嘛，不管做什么事情再苦再累都辛苦的也无所谓，就是为了我就是想的心里很简单嘛，我多干一点我的父母以后就会不用那么辛苦吧。 从来没说，以为不说也懂得，我们都害怕太浮夸，这世界有过于虚假，原谅我吧，你的话让我没太多惊讶，总以为激情已升华，并不是热情已蒸发，想当时也把经营规划它，真的爱不必刻意吧，其实我一直都想亲口对你说，你爱我也不容易吧，但是你并不问代价， 一直都想对你说，其实我一直都想对你说，当你走进我的时候，我的手好像在抖， 而且抖得很有节奏。于是我把手放在那架钢琴上，这便是我此刻的一种心情，我可以用一首夜歌来表达。 站在巴黎铁塔的你，高不可攀是我们的距离，香榭里大街的咖啡厅，一个不起眼的角落，有个我专注着你。法国的焦点开始转移，所有的目光落在了那个红衣少女，不经意的自然美丽发挥着她最大的威力。你站得太高，会看不清巴黎的浪漫，候着你才清醒。你试着闭着眼睛去感受这浓浓清醒，

只有思念是天空最耀眼的星星。 我多么想念你，当时间都失去了意义，穿越思念后等成形象，让你需要的时候可以投递。 这里是夜歌， 来自于陶喆的沙滩。在沙滩上，我想起了一部话剧叫暗恋桃花源，而此刻我想说，我不暗恋桃花源，我就暗恋你，这是我的小秘密。说到暗恋，有人说这多小儿科呀，其实我特别想尝尝这种滋味，很多很多年没有这种感觉了。于是我捕风捉影，临湖望月，在一个初春的深夜里， 我喜欢这种感觉，在某一瞬间魂飞魄散。如果感动可以像潮水一样蔓延，那我想这种感觉就是吞没，是一种幸福的窒息。 在地下铁进行着这座城市的旅行，想闭上眼睛去探寻可能发生的爱情。我想我是非常非常幸运，没有太多不必要的打扰和原因，专心倾听我心里面的呼吸和靠近我生命的声音。在这城市里充满各种梦境，每一个出口有不同风景，人们聊的话题像一声响低语，对我来说都好像失去。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相识频率，在某站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相遇。在地下铁进行这座城市的旅行，想闭上眼睛去探寻可能发生的爱情。